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世界文學之旅自從開始了俄羅斯文學的介紹之後，我們是討論過普希金的作品《果戈里》和這個岡察洛夫的作品的。今晚我們會來到屠格涅夫的介紹。俄國作家屠格涅夫是1818年出生於俄國，亦是1883年是病逝於巴黎。他的父親是一個貴族出身的退職軍官，他小小的時候就在家自己一個大的莊園裏面成長，他有很多的機會是接觸農奴制的生活，而這種生活的方式留下給他很深的印象，以後陸續在他的作品裏面出現的。他在家庭教師的輔導之下完成了中學的課程，1833年進入莫斯科大學語文系，歷年就轉入彼得堡大學讀這個文史。在1838年，屠格涅夫就去到国外深造，可以说相比于其他的俄国作家来讲，他是跟西方的接触是比较多的。他在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和古典文学，1841年回到俄国，但是由于对文学的强烈的兴趣，令到他成为了一名的作家。其实他很早就喜爱文学了，在大学的时候已经有一些杂作，但是多数都是一些浪漫的抒情诗。在1843年他发表了长诗叫做《巴拉莎》，受到文评家别林斯基的好评。别林斯基正如对其他俄国作家一样，对屠格涅夫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在1847年屠格涅夫就来到巴黎，刚刚就遇上了法国的二月革命，他对法国所发生的革命发生很大的反应。后来在他的诗和小说之外，他就开始写了十几个的剧本，包括1848年的《食客》、1849年的《单身汉》等等，其中很多都是写一些小人物屈辱的悲惨遭遇的。在1852年屠格涅夫是犯了一个所谓违反审查的条例是被捕，听说其实沙皇政府早已经对屠格涅夫在法国革命时期的政治表现和他的小说《猎人笔记》的里面一些所谓反农奴制的倾向是难以忍受的。在1852年被捕之后，很快他就被流放。屠格涅夫在一年的流放之中是不断的写作和是享受他的生活。回到彼得堡之后，他继续是为这个进步刊物叫做《现代人》撰稿。50到60年代可以为屠格涅夫创作的最旺盛的时期。他第一部长篇小说《罗亭》是1856年出版，其后就有长篇小说1859年的《贵族之家》、1860年的《前夜》，同埋今晚我哋将会详细介绍嘅作品就系1862年嘅长篇小说《父与子》嘅。喺1877年，屠格涅夫都系发表咗佢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就叫做《处女地》。咁自60年代开始咧，屠格涅夫大部分嘅时间都喺西欧里边度过，佢冇办法咧系实现翻去俄国嘅理想，直至到1882年咧系患呢一个癌症逝世为止嘅。咁今晚咧，我哋系请咗本地嘅对呢个俄国文学咧相当有认识嘅文化界嘅朋友马国明先生咧，系帮我哋咧系详细讲讲屠格涅夫喺1862年嘅一个长篇小说《父与子》。国明啊，我哋咧一路开始俄国文学介绍嘅时候，记得咧开始嘅时候你同我哋讲到普希金啦，后来咧亦都系讲到果戈里啦。咁屠格涅夫同佢哋咧亦都系相当接近嘅吓，时间上边相当接近一个俄国作家。咁我哋发觉喺众多嘅俄国作家里边咧，佢哋可能面对嘅系同样嘅社会问题，同埋咧同样嘅啲政治嘅情况啊。咁到底屠格涅夫，我哋知道佢喺逝世嘅年间，虽然佢唔能够翻去俄国啦，但系后来佢尸体运翻去呢个彼得堡丧葬的时候，就是受到数以万计的群众悼念的。相信他是一个相当受欢迎和受瞩目的作家。可不可以请你简单讲讲，其实他在俄国近代文学史上面的地位，以及他一些特色是怎样的？ 就圖格拉列夫咧，就好多時咧係俾人咧係攞嚟同呢個托爾斯泰同呢個圖斯妥夫斯基咧係呢兩個文學巨匠咧係相提並論嘅。咁如果喺即係純粹喺即係作品嘅產量嚟講咧，就其實圖格拉列夫咧就係比較遜色一啲嘅。咁但係咧就佢嘅作品咧係好富自己嘅特色嚟嘅。咁譬如話一本好熟悉嘅著作啦，呢個即係《獵人日記》啦，或者亦做《獵人筆記》咧，就係一啲對於農民生活嘅一啲嘅即係側面嘅描寫。係咁不足咧，就我覺得就好似即係中國嘅沈從文啊，對於啲湖南嘅即係啲農村啊嗰啲嘅描寫咁樣。咁當然即係圖格列夫嗰個嘅政治意識咧，同埋社會識咧，我諗會係比沈從文強好多嘅。咁但係圖格列夫最大嘅特色咧，就話喺佢後來嘅小説咧，佢咧就好早咧就用咗咧就一種所謂係一種心理嘅描述，即係意思就話咧佢嘅小説咧個特點咧就唔在於話嗰種嘅故事結構嘅複雜啊，或者故事嘅即係個情節嘅引人入勝，即係佢啲小説咧某個意義之下其實都好平淡嘅。可以話係冇乜事發生嘅，咁但係佢個重點咧就係咧係要捕捉一啲人物嘅性格，同埋咧佢哋咁嘅心理狀況，同埋佢哋喺唔同環境之下嗰個發展。咁呢種嘅寫法咧就係喺俄國嚟講咧係比較少有嚟嘅。咁同埋呢種寫法咧，亦都某程度上咧令到佢喺國際上咧係個聲譽咧係會好高，因為喺當其時嚟講，喺即係嗰個年代嚟講咧，法國嘅有好幾位小說家咧，譬如話最出名嘅福樓拜咧，其實都係嘗試用咁嘅方式嚟寫作嘅。咁所以咧就福樓拜咧就好推崇呢個圖格列夫嘅。咁因為咁樣嘅緣故咧，可能咧圖格列夫嗰個嘅聲譽咧就即係比較之下咧，就似乎係好高噶。 咁我哋都知道咧，就佢个丧礼被形容为咧系好似一次嘅间接嘅政治示威。咁相信佢嘅作品真系能够系深入民间，同埋对嘅所身处嘅俄国嘅社会咧系有一个好大嘅反应嘅。或者我哋今晚咧就就住佢喺1862年嘅一个长篇小说咧叫《父与子》咧，就详细分析一下，欣赏下佢嗰个嘅表达方式系点。其实《父与子》呢部小说咧，如果睇篇幅咧，就虽然叫做长篇啦，但系好似正如你头先话，相比于杜斯托耶夫斯基等人嘅作品嚟讲咧，就真系小巫见大巫吓。咁但系喺个篇幅其实唔算长嘅作品里边咧，佢系用一种乜嘢嘅方式嚟描写，或者其实个内容啊、嗰个触觉啊、睇世界嘅方法系点样表达出嚟咧？可唔可以同我哋简单讲一讲佢嗰个内容嘅故事大概？ 父与子呢个古仔咧，最大嘅特色咧就系佢塑造一个所谓社会嘅新人类。咁呢個故仔嗰個故事主人翁咧，呢、這個巴扎羅夫咧，係一個喺故事中咧就形容為咧所謂虛無主義者，但係咧就雖然咧係用咗呢個比較得人驚嘅呢個咁嘅詞 組 啊，但係咧就其實咧呢、這個故事主人翁咧，呢、這個巴扎羅夫咧可以話係一種嘅即係代表住歐洲啟蒙思想嘅一個嘅表者，一個代表人物。因為佢個主張咧就話咧，首先咧就係推崇科學嘅，即係話咧任何事咧都要好客觀分析，咁同埋咧就佢就即係嘲笑咧一啲即係講即係好情緒化嘅人啊，咁就同埋咧佢認為咧就呢個世界上咧就冇任何嘅所謂即係權威嘅，亦都唔冇話任何嘅即係原則嘅，咁咁當然咧，就一個呢種咁抽象嘅人物咧，就如果就咁講咧，就好生硬嘅。咁一個故事嗰個嘅即係突出嘅地方咧，就係話咧，佢咧就透過一啲好巧妙嘅，你差唔多可以講係一種嘅，即係如果我哋做畫嘅啲場景嘅安排咧，就逐漸咧咁將呢種咁嘅所謂新人類啊，同埋佢嗰種嘅思想啊，佢嘅情操咧，咁樣係表達出嚟嘅。咁故事開始咧，就係話咧。這個故事主人翁咧，呢、這個巴塞羅夫咧，同埋佢嘅一個好朋友，即同埋同學咧，咁一齊翻屋企度假，就翻去佢嗰位朋友嘅屋企就度假。咁而佢個朋友屋企咧，其實就是一個嘅地主家庭嚟嘅嚇。咁而呢、這個地主家庭咧，就係、是、比較特別嘅，就係、是、咧就個女主人死咗噶啦，咁咧就係即係有兩兄弟喺度生活啊。咁而呢兩兄弟咧，就某程度上咧代表住咧係即係舊有嘅即係地主階層 咁但係咧就佢哋所代佢哋本身咧其實係一啲係都係幾好嘅人嚟嘅。啊！佢哋就唔係話一啲真係好兇殘啊，嗰啲或者係不人道啊，即係嗰類咁 嘅地主 嚇。係啦，而係咧啲係啲其實咧都係比較開放嘅嚇，有啲善心嘅嚇，嘗試咧話係真係咧係令到嗰個農奴制度咧係會比較好嘅嚇，即係呢個咁嘅階層嘅咁樣。咁故事咧就講話呢個嘅巴塞羅夫咧嚟到呢個咁嘅家庭嘅時候咧，咁咧就接觸到。即係呢兩位，即係呢兩呢呢對啊嚇，即係一個好嘅即係地主嚇，咁之間咧，大家產生嘅一啲嘅即係摩擦啦，即係透過大家對話，大家嘅一啲嘅互相批評啊，咁咧而係逐漸咧就係將呢個嘅巴塞羅夫佢嘅主張佢嘅情操咧，咁樣係表現出嚟。咁當然咧喺同時咧，亦都咧係。表達咗咧所謂舊有嘅地主家庭咧，或者係一啲嘅即係好嗰一部分啊，一啲已經算係咧係有一種嘅善意嘅開放嘅呢、這個咁嘅地主階層嚇，佢哋嗰個嘅困局係點樣樣咧？咁樣喺過程中就描寫到咧，就話呢啲嘅即係舊嘅地主咧，咁雖然佢哋係有咁嘅心啊，話係想對啲農奴好啲。但有好多問題，其實佢哋睇唔到嘅，佢哋自己即係差唔多有個盲點咁睇唔到嘅。咁譬如最簡單就係話咧，呢、這個即係巴塞羅夫佢一眼睇到一樣嘢就話咧，原來咧其中一個嘅即係地主咧，佢自己太太已經過咗身啦嚇。咁但係咧佢就冇再娶喎，但係咧佢又攞咗一個嘅即係農奴嘅即係女仔嚇。作為佢自己嗰個嘅即係名冇任何名分嘅，但係咧就同佢一齊生活，即係連個仔都生咗添嘅。但係咧嗰個農奴呢個咁嘅女仔咧就完全冇任何地位嘅，都係一個普通農奴咁樣樣嚇。咁呢個咧就對呢個嘅巴塞羅夫嚟講，呢個係一個好大嘲笑嘅，就話你喺度滿口話自己咧係好人嚇，話咧你都想咧係話改革啊，改善農奴生活，但係一個你最親近嘅人，你睇下你點樣對待佢咁樣，咁即係故仔咧就係用咁嘅方式咧，咁慢慢咧就將當其時你可以講話係嘅一啲嘅即係社會衝突啊。或者係當其時嘅，即係有啲嘅，即係主張嘅不足之處咧，咁樣係表達出嚟。 咁聽起上嚟咧，佢未必係有一個好曲折離奇嘅情節啦，而係一啲生活上邊嘅描寫，或者係稍為帶有一啲故事性嘅嘢。咁我哋知道咧，屠格涅夫咧自細亦都係一個即係可以話係農奴地主嘅莊園裏邊成長，佢父親亦都係一個雖然係後來破落咗嘅一個貴族啦嚇。咁佢對於呢種生活方式其實係好有自己嘅感受，亦都冇將自己同地主階層咧係叫做擺埋一齊嚟到去睇事。而且呢種主題咧，一路都係充斥喺佢嘅作品裏邊啊！包括甚至我諗喺《獵人筆記》咧，都有呢一種所謂間接嘅生活嘅觀察同埋描寫。咁但係喺《父與子》裏邊咧，你特別標榜咗話佢塑造咗一種所謂虛無主義啊，甚至用呢一個名稱咧自己提出啦，去講呢個巴扎羅夫呢一個嘅知識分子。其實我哋聽呢一個字詞咧，就覺得好似有少少貶義啦。其實佢對呢一個人物咧，係一種嘅所謂正面嘅睇法認同啊，因為其實都有帶有一種所謂批判嘅方式咧。 就可以講咧，喺《父與子》呢個故仔裏頭咧，就屠格涅夫咧，某程度上咧，的確係認同咗即係故事主人翁嘅主張嘅，即係呢個巴塞羅夫嘅主張嘅。因為咧就喺好多次嘅。即係衝突裏頭咧嚇，即係大家辯論咧，巴塞羅夫同埋嗰啲地主啊，咁大家辯論咧，一定咧係巴塞羅夫咧係即係拗贏嘅 嚇。 咁而事實上咧，就巴塞羅夫咧另外有一個優點啊，係即係啲地主階層咧係唔可能有嘅，就係話咧巴塞羅夫咧其實咧係對呢個嘅即係農奴咧係即係佢嘅生活咧係有幾深入嘅認識嘅嚇，即係。在故事裏頭咧，就三番四次強調咧，就巴塞羅夫咧可以好平易咁樣樣同啲農奴傾偈嘅。咁而呢個農奴咧，就即係包括頭先講個被嗰個地主係即係攞嚟做係即係妾侍嘅 嚇。因為呢 個女農奴咧嚇，亦都即係見到巴塞羅夫咧，都覺得佢好好平易近人嘅，可以同佢好可以好坦誠咁同佢傾偈嘅嚇。咁呢個咧唔多唔少咧，反映到咧就圖格利夫佢自己本身嚇，因為圖格利夫咧就係喺《獵人日記》裏頭咧就好清楚咧，就話咧佢對呢個農奴嘅生活咧，其實佢有一定個認識，同埋都有好大嘅同情，同埋咧亦都某個程度上咧就係幾向往下嘅，即係《獵人日記》嘅大嘅信息就話咧，呢個農奴嘅生活，啲農民嘅生活咧，其實係可以係好和諧嘅嚇，令到佢作為一個地主，作為一個即係不是生產嘅人咧，某個程度上咧佢會向往嗰種咁嘅生活添嘅。咁、而呢種即係圖格利夫呢種自己咁嘅心態咧，某程度上亦都喺呢個巴塞羅夫呢個嘅咁嘅角色上咧表達出嚟嘅。咁所以咧，整個故仔都可以話咧，佢係某好大程度上咧係認同咗呢個巴塞羅夫，但係咧佢就又唔係完全認同嘅喎。點解咁講咧？因為一方面咧，佢就係描述一個咁嘅所謂社會嘅新人類啦。但喺父與子裏頭咧，我哋就其實就睇唔到呢個巴塞羅夫任何嘅對社會貢獻嘅。 因為做住行動上邊嘅改革。係 啦，係啦，因為父與子嘅故仔咧，就如果用戲劇嚟表達嘅就係三個場景嘅啫。第一個場景咧就係喺佢嗰個同學嘅屋企裏頭啦。咁然之後第二個場景咧就話咧佢哋另外即係佢同佢個同學咧另外去到探訪即係另外一個嘅地主家庭，咁而嗰個地主家庭又好特別嘅就係得兩個女人嘅啫，咁當然之間又發生咗一啲嘅羅曼蒂克嘅事啦咁樣嚇，咁然之後第三個場景就翻到去巴塞羅夫自己屋企嚇，講佢同佢嗰個嘅父親嘅相處。咁而父主嘅題材咧，就其實某程度上或者喺呢度嚟啦，就講佢其實個父親咧，就都盡量遷就佢自己個仔啊，就因為佢了解到佢自己呢個仔嘅特別嘅性格嚇。咁、咧就講到咧，佢哋即係兩老咧，佢即係爸爸同媽媽咧，就雖然咧係好希望自己個仔翻嚟同佢哋住，但係咧就係即係唔敢表達任何嘅即係情緒 要求 嚇、即係佢哋就怕佢個仔咧話佢咧係即係情緒化，因為佢哋知道佢自己個仔嘅性格咁樣樣 嚇、 就盡量咧係令到即係等佢住個仔覺得舒服、覺得自在，唔會覺得尷尬啊咁諸如此類咁樣樣。咁就即係寫其實話即係上一代咧，其實係即係亦都。雖然你話佢哋可能有好多局限，但係咧，其實咧，佢哋其實咧就係、譬如話，起碼對翻呢個嘅即係故事主人翁巴塞羅夫啦，其實係好遷就嘅，遷就到甚至乎咧就係壓抑自己嗰個嘅感情嚇嚟就翻佢嗰個嘅咁嘅品性咁樣樣。咁即係喺呢個咁刻畫裏頭咧，你都覺得其實上一代嘅人亦都唔係咁差嘅啫。佢哋都有佢哋好深嘅情操嚇。咁、而最後咧就更加。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咧，個故事終結嘅時候咧，就係、呢個巴塞羅夫咧一次喺無緣無故佢就感染咗一啲嘅疾病，咁佢就死咗啦。咁即係好後生就死咗啦咁樣。咁故事就係咁樣終結嘅。咁但係故事佢嘅雖然話呢個巴塞羅夫係死啫，但係佢又唔會講到成咧呢個一個咩嘅悲劇咁樣嚇。咁所以即係從咁樣睇咧，就話其實可能圖格利夫咧，亦都佢就佢雖然某程度上咧想表揚一種所謂社會新人類，但咧佢可能佢亦都有佢自己嘅懷疑，就話呢種咁嘅所謂社會新人類，究竟對呢個社會可以有幾大貢獻咧？ 嚇、 佢哋同呢個社會嘅即係其他地方咁格格不入，佢哋究竟可以即係？真係正面地可以做到啲咩嘢出嚟呢？可能佢自己都有個咁嘅傳疑，所以咧佢整個故仔咧，淨係塑造咗一個咁嘅人物嚇、即係話咗俾我哋聽啊，可能可以有咁樣一個人，但係呢個咁嘅人可以做咗啲咩出嚟咧？佢其實就完全冇講，完全冇提到。 但係會唔會其實咧，佢嘅所謂改革或者係行動啊，對社會影響咧，就係基於喺佢嗰個言談之間咧，或者係佢提出嘅問題裏邊咧？譬如我哋就好想知道咧，這個巴塞羅夫喺《父與子》呢個作品裏邊咧，圖格利夫係點樣鋪陳佢嗰個嘅質疑啊？或者佢嗰個嘅談話方式係點樣？ 咁我諗我哋最直接了當咧，就係聽一段故事裏頭嘅對話啦。 好啊。 你侮辱了俄国人，我实在不明白一个人怎能够不承认原理和规则的，那你还可以依据些什么啊？ 伯父，我已经对你说过，我们是不承认任何权威的。 哦， 我哋系根据我哋认为有利嘅事情而行动嘅。目前最有利嘅事就系否定，所以我哋就要否认， 否认一切， 否认一切。 咩话？咁即系唔单止诗同艺术，即系连 一切都否认。 啊，太可怕啦！我唔相信你哋呢啲先生真正认识俄国人民，我唔相信你哋能够代表佢哋嘅需要同渴望。俄国人民并唔系好似你哋想象咁样嘅，佢哋认为传统系神圣不可侵犯嘅，佢哋系服从教长嘅，佢哋冇信仰就唔能够生活。 我并唔系反对呢一点，我甚至准备承认呢一点系啱嘅。 假如我是啱嘅，咁 但系你要记住，乜嘢都系未曾证实嘅。 对，乜都系未证实嘅。 乜嘢乜都系未证实噶？唔通你一定要反对自己嘅人民咩？ 就算反对又点啊？人民唔系相信行雷就系先知以利亚驾驶马车喺天空经过嘅咩？咁唔通我哋应该同意佢哋咯？而且佢哋系俄国人。我咪一样系俄国人？ 唔系，你头先讲咗嗰番说话之后，你就唔再系一个俄国人啦。我唔承认你系一个俄国人。 嗱，刚才我哋听到嘅咧，就系俄国作家图格列夫咧喺佢1862年嘅作品啊，长篇小说《父与子》里边嘅一段对话啦。咁刚才马国明咧，你就系提过咧，图格列夫喺作品里边带出咗一种所谓新人物啊，一种佢自己称呼为虚无主义嘅一个年轻嘅知识分子。咁其实呢一个巴扎罗夫嘅代表性喺俄国当时嘅社会有几大，同埋佢引起咗啲乜嘢嘅反响咧？譬如话会唔会觉得图格列夫系被认为系即系破坏咗或者扭曲咗年轻嘅一代冒起嘅一代对政治嘅睇法啦？咁 咁咧就如果讲到话父与子喺俄国所产生嘅争论咧，其实咧就系好大嘅，因为咧就作品发表咗之后咧，图格列夫咧可以话系两面受敌嘅，因为一方面咧你可以了解咧就系一啲倾向传统嘅班人咧，即系就会觉得咧，哇呢、这个所谓提出一个咁嘅巴塞罗夫咁嘅人仲得了嘅，咁我哋社会仲点样可以维系咧吓？完全唔讲权威吓，唔讲原则吓，强调话咧系要将旧嘅一切摧毁晒咁样，哇仲得掂咁样，咁所以咧就保守嘅一派咧。對呢個圖格列夫嘅攻擊，呢個係可以理解嘅。咁但問題咧就係、是，即係可能圖格列夫意想唔到咧，就係咧，就係佢係即係激進嘅一派，或者係一種所謂先進嗰派咧，亦都咧係對圖格列夫不滿啊。就最主要就因為話咧，就頭先我提過，就因為話咧，佢雖然係塑造咗巴塞羅夫啲人物，但係咧就居然唔講佢做咗啲任何嘢出嚟嘅。居然啲人係即係冇成就嘅，同埋咧最撈尾係無緣無故咁樣就死得不明不白咁樣樣嘅嚇，即係某程度上即係講咗等於冇講，咁所以咧就嗰、那個即係啲激進嗰一派咧都好不滿，認為即係你講到後唔到肺咁樣嚇，即係變咗咧圖格列夫咧就係喺作品發表之下就兩面受敵嘅。咁而即係圖格列夫咧可以即係睇我哋睇得到咧，就係佢一個好典型嘅所謂一種嘅自由主義者啦。啊，即系话咧，其实就系、是、佢其实本身咧就冇乜好特别嘅一套嘅主张嘅，只不过咧佢的确睇到咧系旧嘅社会制度咧系好多问题，佢系深切了解到嘅，同埋咧佢认为佢都系知道或者佢主张咧系应该咧系将呢啲问题咧系将佢系即系揾办法嚟解决嘅，咁但系咧就老实讲，佢就冇一套好积极。嘅同埋一套咧係真係好圓滿嘅一個嘅自己嘅主張嚇、所以變咗佢作品咧就亦都係將個問題鋪陳出嚟 嚇、 或者就算佢提出，譬如好似一啲所謂新人類嚇、巴塞羅夫呢種咁嘅所謂種咁嘅人物嚇、但佢嘅提法咧亦都係即係比較係有存疑嘅，就唔係話咁絕對咁肯定嘅。咁亦但可能就因為咁咧，變咗佢嘅作品咧就喺個欣賞方面，或者喺我哋即係對翻我嚟講，可能會有更加即係有作用、有意義。就因為佢將好多嘢咧都即係唔俾一個絕對嘅答案俾你，咁你等讀者都可以自己去領會、自己去品評。 咁可能咁樣樣咧，反而係有更加有意義都未定。 嗯，我相信好多人會同意馬國明呢一個嘅睇法。而事實上，屠格涅夫喺佢自己嘅言説裏邊都講過，就話佢最關心嘅咧就係人物面貌嘅一個好活生生嘅描寫。亦都可以話係一種所謂喺俄國當時充斥住嘅現實主義作家裏邊一個嘅創作嘅原則啦。今晚唔該曬馬國明嘅意見。 世界文學之旅，孔祥興編導，魏便利監製，香港電台教育組製作。